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二篇，尸灵，第八集。湘西之行频生变故，孟金松不得不放弃起初低调作业的念头，联系了大武陵区的龟山柱。山鬼的习惯组织分为斋、柱、社、朝。总堂为斋，山鬼王座者居之。山贵斋，说是为了低调用谐音，其实就差敲锣打鼓昭告天下自己是山鬼斋了。一山为一柱，这山是指山脉而非山头，龟山是用了山鬼的反序谐音，以示低斋一头。山头有社，多半建茶屋开客栈，供山户互通有无。柳冠国的云梦峰就是武陵山的山社，自社开始布局于冠社字为名，但要求名称里体现出山，所以社名里常出现风、岩、秀、峦一类的字样。山鬼的家宅称为巢，因为上古时候那些深山里的山魈野鬼都是搭巢筑窝而居的，取一巢字以示不忘出身。倘若以人作喻，斋为心脏，社为血肉，巢为体肤，低斋一头的柱才是足可包揽山户的生老病死，支撑躯体而立的骨架。山鬼财力雄厚，但不养闲人。古时候龟山柱内都挂百叶图，以唐朝时划分的社会百工360行为基准，巨大的图幅上绘满墨笔勾勒的黑白各种人物，如肉四行屠户、皮革行师傅、铁器行匠人、五座行团头等。一旦有人入行，即着彩上会，以百叶均沾、全彩全色、无高低、无贵贱、尽皆囊括为考量标准。山户咕咕落地，即可按月支取丰厚的山饷。不过这山饷都算你的借债，只有择行入夜之后，方可钱债全消，山饷备至。百叶图缺，对龟山柱的掌柱者来说，那是相当面上无光。可以想见他们是多么的殚精竭虑啊！求求你了，我们这片还缺个杀猪的，你就选这行吧。由于不为谋生，入行的山户凡有心情细细研磨，精益求精。比如屠牛者多成庖丁，掌勺者不熟以牙，简言之就是各行各业精英辈出。这么一大群人可供派遣调用，说龟山柱可以包揽山户的生老病死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虽然时至今日社会大发展，行业细分太多，某些领域需要的人才又太过高精尖，山鬼也很难面面俱到，但勉勉强强拉拉杂杂应付个七七八八还是不成问题的。第一时间抵达八夯寨的后援就是大武陵的龟山柱就近调派，大约有30多人。勘验了现场所踪寻迹之后，有几个人运送刘胜的尸体回柱，修容整仪以便后续入殓，其他人则随孟千姿回了云梦峰。这一晚的云梦峰灯火通明，满房却鸦雀无声。入住的山户都晓得大佬在3楼，忽然能与最高层同处一舍，都免不了拘谨拘束，处处小心，脚步放轻，甚至用上了虎垫，说话细声细气，能比划绝不发声，提碗割筷都轻拿轻放，就跟云梦峰是纸牌搭的，声响稍大点就能震垮似的。这气氛甚至影响了孟劲松，他布置周围设哨的时候全程都压着嗓子，自觉跟做贼也没两样了。顶楼下看时，屋前房后人来人往，却鸦默却静，委实诡异。孟千姿回房后先泡了个澡，依着新词的设想，38度水温加泡泡浴那是减压的不二利器。 可孟千姿如同被泡化了骨头，奄奄无力。出来后就往罗汉榻上一倚，跟粘住了似的，半晌没动弹，周身一股子生人勿近的气息。新慈魂不在意，忙前忙后给他吹头发、上发油，头发吹至半干，新慈关掉吹风机，安慰他说：“ 放心吧，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。杀人偿命，刘生不会死得不明不白的。” 孟千姿没吭声，就算查出了死因，刘胜也回不来了。那么年轻的小伙子，人生就这么突兀地结束在一把小片刀上。更唏嘘的是，直到他死，孟千姿才知道这人长什么模样。那之前，刘胜对孟千姿而言，只是个武陵山户，忙前忙后跑腿办事儿的。 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是什么人在跟我们过不去。 真相就在某个地方，只是你还没摸着头绪而已。 这不废话吗？孟千姿没好气，懒得看他。新慈笑嘻嘻的，继续找话开解他。 哎，对了，千姿，光靠那个江恋能找回金陵吗？ 谁光靠他了？我们又不是不找了。我是看他有点本事，也有点脑子，不用白不用。他是旁观者，视角和我们不一样。也许能发现点我们发现不了的。 万一他阳奉阴违呢？耍手段骗我们？ 哼，小伙子，你还是嫩了点儿。 咱俩明明差不多大。 你有没有发现江恋一直在跟我们讲理？ 有啊，而且讲的还挺有条理。这人还是挺沉得住气的。今天那情形，要是换个脾气暴躁的、嘴笨口拙的、脑子浆糊的，这双方对上，那后果简直想都不敢想。 他遇事要讲理，又能讲明白理，这就说明他是个讲理的人。而讲理的人有个自己都绕不过去的坎儿。 是什么？ 讲理呀。 啊？哎呦，你这一口一个讲理的，比那什么黑化肥、会挥发之类的绕口令还绕。 就因为他讲理，所以哪怕他再会说、再能变，提到我的链子，他都理亏。没错，他是无心拽走的，也无意弄丢，但就是他拿走的，就是从他这儿丢的，所以他只能去找，除非他耍赖。可讲理的人从来不耍赖。 好像有那么点道理。那要是他为人废物，最后没帮得上忙呢？他那两个朋友，咱们就一直关着。 帮不上忙，我还养着他们白吃我的粮。江恋即便找不回金陵，我好像也不能动真格的。洞壑归洞壑，还真能砍了他不成？但就这样算了，这口气实在难平啊。到时候想个法子，让他脱层皮。不然也太便宜他了，无心之过也是过，总得付出点代价。 孟千姿把垂落的长发拂到耳后，转头去看墙上的山鬼图。 是吧，奶奶？ 水墨图符上，远处隐约可见青山流瀑，近处是遒劲青松，一只王子鹅斑斓大虎正软绵绵地趴吊在一根粗大枝丫上。像是扶之小憩，背上还斜倚着一个妙龄女子，裸肩赤足，衣袂扶风，一只手懒懒之移，眼波流转，一笑媚生。孟千姿示意新慈：“ 看见没，我奶奶也是这么觉得的。” 新慈只觉得槽多无口，正悻悻时，孟劲松推门进来，手里还拿了一个平板电脑。 千姿，大姑婆要跟你通话。 大娘娘，高金红。 孟千姿腾的一下坐起身，看定孟劲松：“ 你都说了。”“ 哦，我把刘胜的事说了，其他的你自己斟酌着看吧。” 从古至今，生死都是头等大事。以前山户因凶横死，消息要800里加急送往山贵斋，这规矩至今没变，最迟也不许拖延过夜。 这种通话是连孟劲松都没资格旁听的，他带上新词一同出去。孟千姿则赶紧作证，又是抚顺头发，又是拉理衣襟，最后才把附在矮机上的平板电脑立上支架。屏幕上，大娘娘高金红正放下咖啡杯，她已年过75，但因保养得宜，看起来只60来岁，面色红润，一头银灰色短发烫得蓬松随意，颇有民国时手推波浪纹的风格。穿剪裁得当的白色圆领金扣洋装，耳垂上缀着镶金环的珍珠耳钉，唇上还抹了层淡淡的珊瑚红。在大娘娘面前，是注定做不了精致的女人了。孟千姿破罐子破摔，瞬间松垮，又拍着马屁：“ 大娘娘，你好潮啊！” 子宝，作证了。女孩子别这么没姿态。 高惊鸿浅笑，眼角的鱼尾纹都让人看着舒服。孟千姿索性更垮了，她看向高惊鸿的身后布置：“ 大娘娘，你不在山桂斋吗？”“ 北齐大剧院上了百老汇的经典歌剧，就这几天，错过就可惜了。哎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我段娘娘民国30年的时候在这儿看过美国电影，后来带我来这儿，已经改叫北京影剧院了。你说明明是在上海，干嘛冠北京的名字呢？现在又改回来了，还有灯牌叫 Majestic。可惜啊，我段娘娘走了好多年了。” 孟千姿不语。段娘娘就是段文熙，孟千姿对她所知不多，只听说她终身未嫁，领养了高金红做养女。高金红其实长在解放后，但因着这个留过洋的养母，做派一直很稀释。高金红这才仔细打量孟千姿：“ 子宝，眼睛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 嗨，进山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厉害的虫子给叮了，没大事儿，就是肿得难看。”“ 哎呀，你这孩子肯定又是嫌麻烦，没带金铃。山比你想的危险，这么多年了，咱们也没能把它给摸清楚，你得带着，那是你的护身符。” 孟千姿心不在焉，正犹豫着要不要把金陵的事儿和盘托出，高惊鸿又开口了：“ 武陵珊瑚的凶死我已经听说了，这事儿你好好查，咱们山鬼家没有让人气上头的理。”“ 那是当然的。” 这话说完，静了有好一会儿，高惊鸿不说话，却也不挂断。孟千姿这才觉得气氛微妙，隔了好一会儿，高惊鸿又叫他：“ 子宝，其实我这趟来上海也顺道检查了一下身体，中午睡中觉还梦见了我段娘娘。我和你几个姑婆一直说现今日子好，太平无事，你是历任山贵王座里最享福的那个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想什么是什么，偶尔出点事，劲松那儿就摆平了，也不用你烦，你只需要漂漂亮亮、精精神神地待在那儿就行。特别像那种守江山的皇帝，上个朝晃一晃，后花园逛一逛，风吹不着，雨打不着，从没受过罪。” 这话说得平静，句句意在言外。孟千姿也没多问，懂了就行了，有些事儿用不着挑明。听到最后一句时，孟千姿身侧的手蜷了一下，嘴唇微微翕动着，似是想说什么又放弃了，末了笑了笑：“ 那我命好呗。 是啊，我也觉得这么着挺好的，能一直这么着就最好了。但这趟查完身体，我才想到姑婆们总是要走的，这告别呀，说开始就开始了。子宝，我觉得是时候姑婆们都放手，让你自己去解决一切事了。小孩子在外头受了委屈，会跑回来找大人支招，但没有支一辈子的。这老人做扶手啊，扶着扶着就垮了。以前总怕你出错，现在想开了，出错了也不打紧，趁着姑婆们都还在，错了还能帮你修补提点。对错两条道，不是走这道就是走那道，只要不是绝路，总还会继续往下走的。 万一是绝路呢？ 你现在在湘西，湘西有个大作家叫沈从文，我段娘娘晚年很爱看他的书。他有句话叫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，就是回到故乡。我跟你几位姑婆也说过了，我们该受的累，该做的事都已经结了，也该喝喝茶，看看戏，过过安逸日子了。这世上的事再接受一百年也操心不完，如今交了棒，该你上场了。前路如何，怎么收场，你有你的命数，总不能怕你死怕你输就守着护着不撒手。做山鬼王做的可不能是这么窝囊的角色。 说到这儿，高惊鸿拿起戏票凑近镜头扬了扬， 我睡觉去了，养足了气力才有精神看歌剧。 挂断通话，孟千姿哭坐了好一会儿，有点惆怅，为着高惊鸿话里话外的大限将至之意，但家有老人的多少都有这个心理准备。有点荒诞，这儿死了人，大娘娘却只扬了扬戏票，轻飘飘表示与己无干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时日无多的人有资格任性。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，就是回到故乡，这话用来拟喻人的一生似乎也说得通。少时备战，青壮年上沙场，暮年就是故乡，多少人沙场折戟不得抵故乡。他的命数里也不知道有没有回到故乡的那一日。顿了顿，孟千姿拿过手机给孟劲松发消息， 把湘西的商谱给我挂进来。 这一头，高惊鸿放下戏票却没去睡觉，他手有点抖，说了那么多话气有点不顺，边上的刘姐赶紧过来帮他捋背。刘姐负责照顾高惊鸿的生活起居，初上岗时确是个姐儿，现今也是要当姨婆的人了。她不爱打扮，也不穿花哨衣裳，但从来都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爽。高惊鸿摆了摆手示意没事儿，刘姐顺势收起平板。 有葛大先生的消息吗？ 哦，你说葛大瞎子呀？没有，只知道他在长江以北到处辗转吧。哎呀，也真是可惜了，一身打卦看命的好本领，偏把自己糟蹋得跟流浪汉似的。哎，哎，我听人说呀，做他们这行的，看透世数，露太多天机了，经常躲不过贫、妖、孤这三样。他不是还有个兄弟吗？就葛二瞎子。 听说过得也不太好，早早就瞎了。 葛家一门两兄弟，葛大葛二，是这世上独一无二啊，不，独二无三打卦看命的好手。这打卦指的是周易八卦，虽说复杂玄妙，但世上精通的人也不少，有些大学还开班授课，专门研究易经。所以葛家两兄弟会打卦并不稀罕，稀罕的是那一对招子，能看人命数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天机不可泄，这眼睛不该看的看多了也必有损伤，葛家人但凡上了年纪基本都会瞎。 唉，葛二瞎了也就算了，听说那个人心术不正，为了钱什么脏事都做，可人家葛大先生那能一样吗？他看不惯他弟的做派，和葛二以长江为界，一个不入江南，一个不跨江北，那是终生不见的。再说了，葛大先生可是为了给资宝看命才瞎的，你还这么不尊敬，一口一个瞎子的乱叫。 刘姐默然，当年这事儿她是知道的。那一年是孟千姿抓山粥，抓周是中国的传统习俗了，在小孩周岁那年，在他面前摆满各色物件，看他会抓什么，然后预测他未来的职业走向。譬如抓个鼠标怕是要做程序员，抓个自拍杆很可能会热火朝天搞直播。抓山周略有不同，在三岁抓取，面前陈列的是千山，从千百座山上取来石块，雕刻成鸡蛋大的模型，铺满整个屋子。山鬼得亲山，抓了哪个，哪个就是本命山。又因着三岁看八十，所以葛大先生被请来给孟千姿看命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岔子就出在这看命上。葛大看不出来。确切地说，开局还好，少年平顺，但成年之后，他就越看越模糊，越看越艰难。最后彻底看不出来了，用他的话说，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阻碍着他，或者说面前横着的沟壑太广聚，他跨不过去。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，高金红起了讳疾忌医的心态，觉得不查不问不追究兴许就没事了，想就此作罢。但葛大那时候年轻气盛，傲得很，不信自己不行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桌上摆满孟千姿的物件，譬如照片、出生不久印下的脚印、写了八字的纸、胎毛笔等等等等，硬是把自己关上了一天一夜，也看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宴席散了，送走宾客，刘姐去看葛大，没敲开门，也没人应声，她怕出事，拿备用钥匙开了门，一进去就惊呆了。葛大枯坐在桌前，也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，两颊的肉都陷进去了，瞪着两只没了光的木珠看他。再一看，那眼珠子里长满了白茶茶的意，像是瞎了。刘姐吓丢了魂，跌跌撞撞去找高金红。等两人再回来时，葛大已经不见了。屋里乱七八糟，东西扔了一地，还飘落了几张写了字的纸。高金红捡起那张字最多的，刘姐好奇，也凑上来看。是首祭字：前世荣华后空茫，断线离枝入大荒，山不成仙收朽布，时人一笑年岁枯。高金红咳嗽起来，刘姐回了神，忙着帮她捶背，又端了水过来。高金红喝了口水，咳嗽略止，脸上添了病色的潮红。 哎呀，红姐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那葛大先生留的画不是说实在看不出吗？哎呀，那记子他自己都参不透说的是什么，这看不出来的东西啊，不一定是坏的。 兴许是好的呢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我就是心慌慌的，怕咱们资宝命不好啊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